他出行，满头的珠翠，变身的绫罗，动用的警察卫兵就481人，跟随的嬷嬷、丫头、上百，街上看热闹的成千上万，那是什么排场啊？结果到老了，怎么着了呢？到老了才知道，自己的库房空空荡荡，所有家当都被管家算计走了。管家娶了几房太太，置了田园房产，成了大富翁。公主自己呢，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，气也气死了。听赵大爷这么一说，我觉着凭这点儿，黄老婆子还算有良心。她买一毛钱肉，买三两切面，买两个沙果，沙果和面用手绢兜着，肉垫着一小片荷叶用手托着，黄白的长指甲配上那块一毛钱的肉，常让我想到从哪个倒霉蛋身上抓下来的。但是想到格格就吃这样的炸酱面，就吃这样的小沙果，我觉得这位藏于楼房深处的真格格怪可怜的，日子过得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滋润。有一天，我和小四儿看见煤铺的伙计把煤球倒在七号的门口，黄老婆子正一点一点用小筐往里倒腾。我们走过去讨好地说，黄奶奶，这活交给我们干吧，我们有力气。应该说我和小四儿绝没有助人为乐的高尚觉悟，我们不过是想借机会到小楼上头看看，看看那个美丽的格格，看看七号除了树和水井以外还有什么新奇的东西。黄老婆子不是个善于和人打交道的主，她把黄眼珠往上一翻，露出可怕的眼白来，用皮包着骨头的手指点着小四儿的脸说，你管谁叫奶奶，你管谁叫奶奶呀？小四儿说，管您呢。黄老婆子说，别跟我套近乎，再听见叫奶奶我抽你。小四儿眨着眼睛说，我怎么了？老婆子提着最后一筐煤闪进去了，咯噔一下插上了门，把我和小四儿晾在门外。小四儿呸的朝地上啐了口唾沫说，这他妈太让我尴尬了。尴尬就是我们把尴尬念半拉字儿。我说是很尴尬，好心当成驴肝肺，这人四六不懂。小四儿说，我得报仇，也得让黄老婆子尴尬一下。于是半个小时之后，七号院小楼南边的玻璃全成了碎片。黄老婆子没有用指甲去挖小四儿的肚肠，他把这件事情报告了居委会，也就是告到了治保委员我妈这里。老婆子是当天晚上来告状的，为了上我们家还特地换了件蓝布衫儿。那衫儿半长不短的，搭到膝盖，宽裤腿上还镶着黑绦子。那天我们家刚吃完晚饭，黄老婆子一拐一拐就进院了。我父亲一看老婆子来了，很知趣儿地朝外走。黄老婆子给出门的父亲请了个堆安，请安的时候眼睛看着眼前的地面，这就使他的眼袋变得很松弛，像两个滴了当啷的瘪口袋，配上那个又窄又尖的鼻子， 真是丑陋到家了。我知道，有钱人请奶妈是很挑剔的，奶水充盈之外，就连长相、做派、秉性、脾气都是有讲究的。老北京过去的奶子府专门为朝廷宗室提供奶妈，能分到王府的奶妈哪个不是百里挑一的出类拔萃呀？哪里就轮得上这么一个黄眼珠子的丑八怪呢？黄老婆子一边给父亲请安，一边念叨：“将军吉祥。”父亲侧过身，挑开竹帘子说：“您请。”黄老婆子管我父亲叫将军，这是因为我父亲被溥仪小朝廷封过镇国将军。这件事儿知道的人不多，作为新中国政协委员的父亲很忌讳谈这件事情。黄老婆子张嘴就将军，不知是尊敬还是嘲讽，总之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生冷。那天黄老婆子除了状告九号小四儿砸了他的玻璃以外，还要求母亲给他找街道电工，说那栋楼的电线太老了，还是光绪那会儿布的线，经常冒火花，万一哪天着了火，殃及街坊邻居，是件很可怕的事儿。屋里的灯光照着黄老婆子头顶，稀疏的头发缠绕在那根玉簪上，白头发下是光亮的头皮，他的那间蓝大褂不时散发出樟木箱子的气息。灯光下我才看出蓝衫不是布的，光影里隐隐闪烁出蓝草和菊花的图案，那是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讲究。我老想跟父亲探讨后赵楼的故事，但是父亲不喜欢这个话题。在对待七号的问题上，他比赵大爷刻板谨慎。他说七号哪里是什么王爷府啊，从后赵楼的规制看，连贝子也算不上的，是胡同里的人以讹传讹罢了，没有王爷，也没有什么甄格格和黄老婆子。我说明明是有。不管父亲怎么说，我反正坚决认为那就是王府。小四儿家赔玻璃是居委会的决定，小四儿家只有他爸爸在工厂上班，他妈是家庭妇女有病，他们家还要月月给小四儿姥爷姥姥往山东寄钱，日子挺紧吧。其实那时候胡同里好像谁家生活都不富裕，大伙过日子都得算计。小四儿一下敲碎了黄老婆子家21块玻璃，他爸爸不但赔了人家16块钱玻璃钱，还得摊上请人装玻璃的4块工钱，这笔钱够小四儿家过一个半月的。小四儿挨了他爸爸的揍，他爸爸是首钢抡大铁锹的，那铁锹一样的大巴掌拍在小四儿屁股上真是一点也不含糊。小四儿凄惨地喊叫想撤胡同大院，我知道小四儿是喊给黄老婆子听的，小四儿把这怨恨记在了黄老婆子身上。小四儿爸爸打小四儿的时候，后赵楼的灯全是黑的，我猜想啊，黄老婆子一定在窗户后头一边看一边偷偷的乐呢。我还知道小四儿爸爸打小四儿并不是为了小四儿的胡作，是心疼家里无端损失的20块钱，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是42块5毛。 不是赵大爷出面，小四儿这顿揍还不能完。赵大爷说，七号院的人经过了那样一场大灾大难，敲门声的活着，从清朝到现在已是很不易了。小四儿这举动有以强欺弱的嫌疑，这呀不是北京爷们儿做派，该打。但毕竟啊，小四儿是初犯，小四儿的弹弓打过胡同多少人呢？打黄老婆子啊还是第一回，由他做保，以后不打就是了。正值暑假，小四儿爸爸责令小四儿利用假期勤工俭学，挣出玻璃钱。于是小四儿每天搬个板凳，坐在门口拆线头。拆线头是把针织布的下脚料拆成线团儿，可以擦机器、擦车什么的。拆线头论斤算，一斤大概是几分钱。小四儿爸爸给小四儿领来的下脚料有麻袋装着，大麻袋蹲在那儿，比小四儿还高呢，在他们家门道里一溜蹲了仨。这一来小四儿就哪儿也去不了了，一个夏天都坐在门口拆线儿，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绿的，那些下脚料很有色彩。小四儿跟前堆的线头也五颜六色，谁见了都说，四儿又拆线儿呢，拆几块钱了。小四儿一脸哭相，那难受程度比挨揍都痛苦，绝对非常非常的间接。这个暑假我参加了密云的夏令营，到北海过了对日，到景山少年宫参加了合唱团活动。我过得越花哨，小四儿越失落，他把那个黄老婆子恨得咬牙切齿，说早晚有一天他不但要把后罩楼南边的玻璃打碎，北边的也一块不留，让黄老婆子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穿堂风。赵大爷说，就凭小四儿这想法，再拆几个麻袋的线儿也不为过，这小子的性情得好好磨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，去年天气旧亭台，后罩楼，演播田洪涛。 我终于有了进后罩楼的机会，是跟随我妈一块儿进去的。同时进后罩楼的还有一个叫刘明的小伙子，是电工。那时候电工很吃香，大爷一样端着架子，到谁家去干活都得有香茶伺候。修房的泥瓦工跟他不能同日而语。电工刘明那天穿了崭新崭新的一身劳动部的工作服，屁股后头挂了个皮套子，里边有钳子、刀子、电笔等一应的手使工具。一走道，皮套子就拍打着后胯，潇洒至极。最精彩的呀，还不是皮套子，是刘明那个抹了不知多少天鹅牌发蜡的奶油大包头，那是时髦青年的摩登标志。有这样发饰的人大都还配着一脸青春美丽痘，否则便是不完美。刘明跟母亲说，他查完线要到北新桥商场去会对象，他的对象是卖钢筋锅的，是北新桥第一美。黄老婆子在七号门口等着我们，把我们领到楼的底层， 一间一间地打开门，让刘明检查电线。跟在刘明的身后，我激动地浑身哆嗦。我一激动就爱哆嗦，这毛病到现在也改不了。底楼房间光线很暗，说是蛛网尘封当不为过。屋里的尘土多厚，在开门的一刹那，一股霉味儿夹裹着土灰扑面而来，人得站在门口适应半天才能看清屋里的东西。只查看了一间房子的电线，刘明的大包头就沾满了灰土了，像是刚下班的赵大爷。那身蓝劳动布工装也成了花的，后背上沾了一团蜘蛛丝。母亲呛得不住的咳嗽，下一间屋子她说什么也不进去了。她说她进去也帮不上忙，只能添乱。我的兴趣正浓啊，我要在这座老旧的房子里寻觅美丽的真格格，一间也不能放过。房子一间间看过去，除了尘土实在没什么值得一提的。散了架的桌子，漏了底儿的烂铜盆，近乎尘网的破棉花套子，磕了嘴的旧茶壶，两片破屏风歪斜在墙根，屏风上曾经有过玉石镶嵌，就像是我们胡同口玉石镶嵌厂做的屏风一样。那个街道小厂常常把做半截的屏风拿到门外晾晒，屏风上沾着各种石头刻的图画，有八仙过海，有四大美人什么的，五彩缤纷，很是好看。黄老婆子家这两扇屏风上头什么图案也没有，除了尘土之外就是一溜光板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在木板下头发现了一只巴掌大的石头小牛，就这也让我激动不已。想的是，有牛就得有牛郎，有牛郎就得有织女。一只花盆底儿的紫鞋被屏风压在下头，鞋帮已经磨烂开线了，木头的底座磨圆了棱角，大概是格格穿过的鞋吧。我想朝他再多看两眼，被母亲揪了出来。母亲低声训斥说，到人家去两眼不可互学吗？怎么连这点规矩也不懂啊。我装没听见，大屁股一掉给了母亲一个背影。电工要到楼上检查，母亲说什么也不上去了，也不让我上去，说在院里等着就行了。我知道楼上是关键部位，甄格格绝不会住在一楼的堆房里，肯定在楼上的某个房间。难得的一次机会，不上楼我不是白来了吗？不顾母亲的拉扯，我挣开她的手，紧跟在电工的身后，亦步亦趋地登上了那座吱呀乱响的楼梯。楼梯真是有年头了，有几阶踏板已经让虫子吃空了，颤颤巍巍让人无法下脚。楼上朝南四间大房，窗户玻璃是新装上的，亮盏盏的。一棵大香椿树把枝桠探进走廊内，没把自己当外人般的疯长。我想春天的时候，黄老婆子不用爬树，站在自家廊子上就能摘到香椿。哼，这是个很不错的设计。楼外沿的栏杆不敢碰，忽闪忽闪的，一摸就要掉下去的模样。小人书上的古代小姐顶喜欢的动作就是依着栏杆往下看，当然下头是花园、粉墙、秋千，墙外头